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、英雄联盟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打火机与公主裙》，作者：踢大，第119集。 窗外雪花飘飘，落得不温不火。大年初五的清晨，所有人都在梦乡之中。朱允不知昨晚李寻到底几点睡的，他不想吵醒他，打算出门待一会儿。刚打算起身，李寻动了动，眼睛慢慢睁开。他也被外面的白晃了一下，眼睛眯起来。朱允见他睡醒了，拿起杯子接了半杯热水给他。李寻看着冒着热气的杯子，维持着刚刚的姿势，一动未动。 不舒服。 李寻缓缓摇头，眼睛又闭上了。他上一次见他睡醒是在董思阳破旧的面包车上，那次他也这样，脸色黑沉，嘴唇泛青。大概十几分钟后，他重新睁开眼，这次状态比刚刚好了一些。他拿过水杯，声音嘶哑道： 起这么早啊？ 我习惯了，早睡早起身体好。 你没早睡。 那早起的鸟儿有虫吃？ 李寻笑了笑，但刚清醒没太有力气，笑得有些敷衍。 真的有虫吃啊？我现在要出去买早餐，你想吃什么虫？ 李寻皱了皱眉，朱韵见他刚醒脑袋转得慢，建议道： 要不还吃咸菜面包虫？哼，还挺顺口的。 李寻扶着膝盖起身。 年还没过完，外面怎么可能有卖早餐的？ 朱韵才想起，现在连初六都没过呢。李寻打着哈欠往洗手间走。 哇，门口箱子里有方便面，你饿了就自己泡。 朱韵去门口翻，果然有箱方便面，24盒一箱，现在就剩8盒了。朱韵回头冲洗手间喊： 你平时都吃方便面吗？ 李寻正在洗脸，没听到。朱韵把箱子扣上，忽然灵光一闪，想起昨晚从家里带来的一大堆东西，不知道有没有粮食储备。几个袋子一拆，里面几乎全是营养品，名贵的如燕窝、花椒、虫草，便宜的如大枣、阿胶、固元膏，还有各种各样的钙片、鱼油、维生素 ABCDE， 应有尽有。朱韵看着这一大兜的补品，哑口无言。曾经很长一段时间里，朱韵觉得自己跟家人完全生活在两个世界。她觉得她永远不可能跟母亲进行深入沟通，也无法与她在一些实质性的问题上达成一致。而时至今日，虽然他很多想法还是与母亲南辕北辙，但他至少学会了尽量求同存异。那些不能沟通的部分，他会试着忍耐和迂回。洗手间的门开了，朱韵回头，看见李寻从洗手间出来，脸和头发都是湿的。朱韵转头看他，后者回到桌边抽烟醒神。他从袋子里挑了几样管饱的食物分给他。李寻吃东西巨快无比，撕开包装袋，两口吞了枣糕，然后便坐在电脑前，噼里啪啦不知在打些什么。工作狂，这个词儿曾经被田修竹用在他身上，但现在朱韵觉得自己根本不配。什么样的人有资格被称工作狂？一天20个小时在工作，剩下4个小时在准备工作，不做成这样，连提名的机会都没有。朱韵看李寻正在做花花公子，问道： 你不找侯宁了吗？ 不找了，找也找不到。 那你也不能放任不管啊。 李寻手下不停，说道： 为什么一定要管？又不是我的项目。 朱韵被他顶得无话可说，这是精神起来了，都能气人了。李勋都没有看他，直接发言道： 别一清早就瞪我。 朱韵冷哼，把他面前另外两包枣糕抢了回来。李勋无声地笑，评价道： 小心眼。 朱韵义愤填膺： 谁小心眼？你才小心眼。我的项目我负责，你不管我管，我就不信我抓不着他。 祝你成功。 你给个大概方向。 李寻手指停下，咯咯笑起来。朱韵恼羞成怒，质问道： 你笑什么？这里就你认识他，本来他也是你招惹来的。 李寻看着他按在桌面上的纤纤手掌，笑意未消，感叹道： 你真变了不少啊。 没变。 李寻抬眼： 你以前敢跟我这么说话？ 他眼神平静揶揄。朱韵心口一抽，说： 我这是有感而发。 李寻叼着烟，不咸不淡地看着他说： 对谁都不错，就知道跟我厉害。 这话朱韵有点听不下去了。你赖可以，但得尊重客观事实吧。他把枣糕扔到李寻面前，恶狠狠地喷了句天地良心，扭头就走了。朱韵在心里默默骂了李寻一个上午，后来想到他大过年还在加班，觉得他放弃侯宁的原因可能是怕花花公子的日程受到影响。心情平复后，朱韵开始自己弥补损失，找漏洞，试图追踪侯宁，但什么方法都无济于事。而且这期间还发生了一件最最可恨的事，侯宁竟然挑衅他。大年初六的清晨，朱韵打开电脑，看到屏幕上被留了一个词儿： 一点。 下方还有中文译版： 蠢货。 久违的神经痛再次光顾朱韵的大脑，他指着屏幕问李寻： 他为什么还帮我翻译？是觉得我不会英语？ 李寻抱着手臂笑： 谁知道呢。 朱韵怒发冲冠，就在他焦头烂额无计可施的时候，董思阳来了。大年初七的时候，飞扬员工陆陆续续回来上班，董思阳是初八来的，过了个年他看起来更壮了，推门而入，脸带杀气，一身风尘。朱韵本想过去汇报情况，结果董思阳进来后直接无视朱韵，跟李寻打了个照面，一同进会议室。过了大概半个多小时，董思阳从会议室里出来，一句废话都没有，磨刀霍霍地离开了。朱韵一头雾水，找公司里的八卦小能手询问情况： 张放同志啊。 啊？ 问你点事儿。 休想。 张放森森笑道： 你趁我不在偷喝我可可粉，以为我不知道？ 哎呀，再给你买。 我是这么容易被收买的人吗？ 朱韵看了他三秒： 我要把你运营报告作假的事告诉董思阳了。 张放瞬间就从椅子上弹起来，紧紧捂住他的嘴，愤慨道： 我什么时候作假了？就改了几个数字而已。 朱韵拨开他的手： 董思阳和李寻研究什么呢？ 张放不耐道： 猜也该猜到啊，现在什么最棘手啊？ 朱韵凝眉： 就过年我跟你说的事儿呗。 黑客。 对，李组长找董总去处理了。 朱韵转头看见李寻跟往常一样窝在椅子里写代码。他之前不是说他不管这事儿了？又骗人。朱韵冲着那黑色背影在心里骂了三声畜生，回身问张放： 董思阳怎么抓？他又不懂电脑。 张放坐下，翘起二郎腿，一脸无奈地看着他： 我说朱组长，咱们脑筋能不能不要这么死板？ 什么意思啊？ 张放大喇喇道： 董总他老人家朋友多了去了，只要有名字和照片，这座城里没他找不到的人。 他见朱韵仍蹙眉，好心提点道： 早在图灵出生之前，有些行业就已经很成熟了。 朱韵无语过后又心生疑惑，先不管董思阳之前究竟是干什么的， 既然他有能力找到侯宁，为何李寻没有第一时间直接将事情交给董思阳做？张放下一句话给了朱韵答案。他悠悠地说， 找是能找到，就是不知道抓住之后会怎么处理了。我们董总生起气来可是很可怕的。 张放的话给朱韵留下很深印象，或者说是在他心里留下了隐患。朱韵找李寻旁敲侧击董思阳会怎么找侯宁，找到之后会怎么做，李寻语气敷衍，懒得回答。花花公子项目推进很快，一方面李寻每天输出成吨的代码，而美术方面也在田修竹的帮助下水准大大提升。原本拖沓的郭世杰有了偶像动力，像打了鸡血一样，每天除了画就是画，进展飞快。如果是以往，李寻一心扑在项目上时，朱韵是不会打扰他的，但这次他破了例，隔三差五的就去找他一次，软磨硬泡，想要探听消息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